朝鲜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是不该容许日本军事大国化阴谋活动。下面摘要播送这篇评论。日本防卫省日前正式公布，航空自卫队和英国空军的战斗机将从10月中旬起在日本上空进行第一场联合训练。这是日本反动集团军事大国化阴谋活动的一环，为的是倚仗那极力策划掌握世界霸权的美国来一定实现军国主义野心，其举措引起本地区国家的高度警惕。日本是一个战犯国，上世纪接连发动侵略战争，给朝鲜等亚洲人民强加了无可估量的不幸和痛苦。日本又是一个厚颜无耻的国家，世上唯独他们否认过去犯罪，全面拒绝承担对受害国的谢罪和赔偿等国家级义务。如果日本再次点燃侵略战争的导火索，那么它给人类造成的不幸和痛苦会多么残酷，这是不言而喻的。更为令人不能忽视的是，英国对日本反动集团的罪恶阴谋活动予以配合。英国曾在上世纪被法西斯主义遭到了莫大损失，还参加朝鲜战争给美国当炮灰，受到了羞耻和侮辱。可如今忘却其历史教训，又听从美国的指挥，同日本结成一伙干出坏事，这是一种对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国际社会的背信弃义的行为。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复活和对其火上加油的行为，都会遭到亚洲人民等国际社会更为强烈的反对和抨击。各位听众，刚才摘要播送的是朝鲜中央通讯社评论，不该容许日本军事大国化阴谋活动。